森里面的我，多么清楚的轮廓，看起来有点疲惫，看起来有点伤悲，看镜子外面的我，悄悄地藏在你缸里。

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为全面做好春运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三河交警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主题，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查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客运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拖拉机、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步是没有呼吸，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浪不动人，爱情不要参与原来没有交集，可以不再冷漠和沉默不语，这些悲哀和忧愁我比谁都清楚，有一个曾经带着你这个风筝，我怀疑他又和你转过如此令人陌生。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像绚烂的歌曲演完了所有人世间的苦，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自己单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牺牲和跌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也刚好天与白白baby，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刚才想说你被我收起来的每个音，窗边的黑钢琴，你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准备温暖，深呼吸把这段来的忘的情节，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像天蝎座的猫，他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 也许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一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走极端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白 baby。 很多人呢，生活当中喜欢买一些干制的花果来泡茶喝，但是干制过的花果啊，其中损失最多的就是抗氧化剂，其次就是花青素，维生素 C 呢是基本所剩无几。而像柠檬这种水果干制之后，即使仍然有酸味，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也都被破坏了。所以建议各位呢，平时尽量喝一些鲜榨的柠檬汁，少喝带皮的花果茶吧。 再见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天使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 爱情是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圈只听见你的抱歉。 水仙，别忘了山谷里 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和珠宝城。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和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这是成都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心情肃然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高明的电器容易出现元件老化，导致性能衰退，安全保护装置失效，进而引发事故。而正确的使用年限应该是这样的：彩电、空调8到10年，电热水器、煤气灶、洗衣机、电热毯8年，电冰箱12至16年，电饭煲、电风扇、微波炉10年，电脑6年，电吹风4年。所以呢，跟大家说了这些家电的使用年限之后，您赶快来检查一下家中的家电是否超龄服役了呢？ 听云乱，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众生 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是无间道，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笑，有微笑，想哭过就哭少，我从伤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小，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笑，有微笑，笑很多，泪很少，多愁善感觉好巧，现实简单又巧，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慢，终究会遇到。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泪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哦哦，想很多，泪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很多人都习惯用围巾掩住口鼻遮风保暖，但是你知道吗，围巾大多是用羊毛兔毛混纺毛线织成，纤维很容易脱落，加上毛巾一般不常清洗，很容易吸附大量的灰尘和细菌，如果用围巾捂住口鼻，脱落的纤维灰尘以及细菌是很容易被吸入体内的，从而会诱发呼吸道疾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以戴口罩为宜，千万不要用围巾捂口鼻，这样不利于身体健康。 你还记得吗？那部伤心的电影，让我们哭红了眼睛。你还记得吗？那个害羞的男生送你的玫瑰花，你还留着吧？你还记得吗？那只流浪的小狗，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养它？你还记得吗？加拿大的雨季，你说要打着赤脚去淋雨。Do you remember？ 不要忘记他。Do you remember？ 我们说的话。 伤心的电影，你还记得吗？那个害羞的男生。记得吗？哦，那只流浪的小狗，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养它。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雨雪天气驾驶车辆路面摩擦系数减小，轮胎附着率降低，制动时要采取点刹或排挡减速方式，转向时要先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慢打方向盘，以免车体失控。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可以说，现代的生活十分的方便，什么都能够通过自动贩卖机来购买，拉面、领带、眼镜都可以买得到。但是美国呢，最近推出了一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自动贩卖机，有8层楼之高，里面停放了至少30辆以上的汽车。客户想买车，必须通过专门的网站下单，拿到代币后投下，就像购买玩具一样，汽车直接送到你的眼前。看来以前电影情节当中看到的这些，将来都会变成现实哦。 风轻拂澎湖湾岸，白浪逐沙滩，没有烟林吹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走着唱，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绿肥难忘的澎湖湾，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沙滩没有烟林吹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雨飞难忘的澎湖湾，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人长，还有一位老船长。 今年马上就要到了，近日呢，期刊《动物认知》当中说，鸡的智商呢被严重低估，因为它们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懂得自己在啄食当中的一个地位，还能够进行演绎推理，这是人类到7岁才逐步形成的一个能力。同时呢，它们能够感知时间的间隔，并且预见未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公车转个弯时，便看到没有水的泳池，绿色的地。马上要开始，却没有了你。还记不记得去年 阳光下，那发光游泳池好像玻璃，拉着你的双臂练习蛙式的姿势，我好想回到那样的从前，整个浮在透明的爱里，就像在你怀里，我好想再回到从前，有你在身边美好的日子。 却想穿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

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饮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多穿几层，裹紧点才更暖和。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只要穿对三件衣服就可以了。首先，最外面的防风层，一定要穿一件羽绒服或者是厚棉衣。而羽绒服和棉衣当中的羽绒棉花都比较蓬松，可以吸收很多空气，形成保护层，不易让冷空气入侵。另外呢，在中间穿一层薄毛衣，在里面呢，再穿一件舒适吸汗的贴身内衣，有这三件衣服就可以喽。 用你想，没有回忆。 有警方呢抓获了一流窜全国的盗窃团伙，而他的目标就是饭店里的客人。所以呢，在此要提醒各位，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身边总是挪椅子的人。比如说他们的手段有披着衣服遮着手，不断的轻挪你放东西的座椅，试探动静，得手之后离开，神不知鬼不觉的。所以呢，在这里警方提醒各位，外出吃饭首先要当心披着衣服坐你身后的人，其次要当心经常挪动椅子的人，另外呢就是贵重物品千万不要放在或者是挂在椅子上。 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我拉着线呼吸的歌的温柔，不再在意风的寂寞，叫我的不知怎么怎么会怎么会，你惊艳了我，我怎么也忍不住飞来，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我拉着线呼吸寂寞，想我给你。

心态放平，要来的正确的面对，而失去的淡然想开。 OK， 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今天就陪你到这里喽，和你说声再会。 拨开胸膛，我让心在烈日底下烧，烧成记号，记忆的好，永远别忘掉，